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8月22号星期日，农历7月15。今天机动车不限行。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累计接种新冠疫苗人数突破2000万。 本市再添两家互联网医保定点医院，常见病可以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服贸会线上预约购票平台开通。 下周工作日早晚高峰，交通压力较大，周末商圈景区热度升高。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首先来关注一组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新闻。截至昨天下午2点，北京全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疫苗人数突破2000万，达到2000万7000人，其中1846万2400人完成全程接种，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全程接种率94.32%，12到17岁人群累计接种596200人，第一剂疫苗接种率超过90%，达到91.86%。 记者昨天从房山区了解到，根据相关疫情防控要求，房山区将于今天6:30到11点对目前仍在封控管理中的沿村镇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全体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这次核酸检测的结果将作为能否解除社区封控管理的重要依据。在最后一位居民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后，当天即刻进行解封。此前房山区沿村镇乐活城南区小区已经于本月15号解除封控，开始7天的健康监测。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根据最新发布的社会考试疫情防控指引第一版，新冠疫情期间考生参加社会考试应持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根据指引，考生在考试前14天和考试期间避免参加聚会、聚餐等聚集性活动，减少进入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考试当天体温正常，并且北京健康宝没有异常的考生可以进入考点参加考试。 关注一起与疫情相关的案件。北京居民王大爷在疫情期间进入某公园东门时，因健康码查验问题与公园的工作人员孙先生发生冲突，导致孙先生倒地，左膝关节损伤。近日，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王大爷强闯公园并撞伤工作人员的行为并没有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严重程度，但仍对疫情管理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监控录像等证据可以证明王大爷的推搡行为与孙先生受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王大爷存在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王大爷向孙先生赔偿医疗费和交通费共计3000元。法院提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每个人的配合与理解，只有每个主体都能够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规定，才能取得疫情防控工作的最终胜利。 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前天上海报告2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经过连夜排查，昨天又发现3例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阳性，都为浦东机场境外货机作业人员。 目前这3例都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与前天公布的2例一共5例涉及浦东机场的确诊病例，都已经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站了解到，随着南京全市域降为低风险地区，受到疫情影响停运的铁路列车近日将陆续恢复开行。 铁路南京站提醒旅客，目前进站乘车仍然需要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并查验健康码，其中前往北京地区的旅客还需查验北京健康宝信息。

受害者举证难、有效证据缺失等原因导致家庭暴力认定难。对此，为更大保护受害人权益，顺义法院积极探索推行了专业化审判，适度扩大法院依职权主动调取证据的范围等审判新路径。 对受害人没有证据且施暴人矢口否认的案件，将未成年人子女的证言和不愿意出庭作证的证言纳入到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畴。对于双方争议较大的事项，家事审判法官熟悉当事人的生活环境，了解当事人的实际生活状态，全面的调取证据，弥补当事人在诉讼能力上的不足。 来关注强降雨。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从昨天起到下周二，我国自西向东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四川、重庆、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安徽、山东、江苏等九个省份都在强降雨落区里，整体以中到大雨为主，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 其中四川盆地和河南降雨最强，预计局地雨量可达250到400毫米，属于特大暴雨级别。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郑州、新乡等地也同时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按照预案采取相应措施，严阵以待应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强降雨。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这次降雨过程河南又是暴雨中心，但本次降雨过程是移动性的，累计雨量不会特别极端。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北京环球度假区内测防疫措施再加码。 北京青年报关注，新冠病毒进入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研究资助项目。 新华社报道，中国运动员在东京积极备战残奥会。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上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陈金宁调研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建设工作时强调，车路协同以网赋能，打造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竞争力。 早上7点30分播出的主播在线，国内方面关注，安徽全面启动公共场所健康码和疫苗接种记录二码联查。8点开始，国际方面，美国《细胞》杂志刊发文章，驳斥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阴谋论。 扎根变电设备检修工作一线15年，他先后参与编写作业指导书10册和检修维护手册3册。在重点活动保电任务期间，突遇主变氢瓦斯报警，他带领团队成功化解了危机。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采访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高级工程师魏小伟，欢迎收听。 整点快报节目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一周财经热点和法治热点关注，下周天气趋势预测，相关的联系内容欢迎您收听。 生活小贴士， 我们先来关注出行。北京市交管局近日发布下周交通预报，下周工作日早晚高峰，城区环路、联络线以及部分桥区节点交通压力较大，周末部分商圈和郊区景点热度升高。另外呢，下周仍有降雨，提示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下周早高峰期间，2、3、4环、东西北5环、蔡胡营南路、建外大街等道路进城方向将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京藏高速、京承高速等将出现进京潮汐车流，最高峰出现在早上8点到8点半。 周末期间，预计大悦城、和生汇、蓝色港湾等商圈热度较高，周边道路短时车流集中，停车场入口可能出现短时排队。景区方面，预计古北水镇、金海湖等热度升高，连接城区的京承高速、京藏高速等在周末上午时段可能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 在非必要不出京政策下，京郊一些景美人少、适合自驾露营的场地成为亲子家庭带孩子过周末的首选。今天就让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带我们了解一下密云区的野鸭部落。 野鸭部落亲子研学营地位于密云区清水小镇北庄，

在傅先生家里，记者看到墙壁因为受潮已经出现脱漆的现象，看着摆满盆子的窗台，指着已经被水沤烂的墙沿，傅先生直叹气。他说， 墙有电位，就因为怕墙体漏雨引起电路短路，怕孩子触电有生命危险，所以把电都拆了。从2007年我入住的第一年开始，一直到今年15年每年都在漏。看风向是南风还是北风，南风就跑南边来抗洪，北边就跑北边抗洪，外面大雨屋里小雨。 除了傅先生所在的十号楼，其他几栋也都有漏雨的情况发生，部分楼体因为长时间漏雨，墙体外侧出现了与原色不同的斑驳。业主雷先生告诉记者，他2006年入住，2012年家中第一次出现漏雨，这么多年不断的修修补补，但漏雨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这窗台底下的缝隙穿开始漏水了，墙体已经大面积渗水，之前是没有这个情况发生的，也就是说它这整体这个墙体已经是很风险很大了，加上冬天再一冻，明年开春再一下雨，那随时就有可能产生坍塌呀。你这是住在悬崖边上了，你不知道哪天这悬崖就断了。 为了找到漏雨根源，彻底解决漏雨问题，业主们曾多次联系小区的物业公司和开发商，但问题一直没能解决。记者也拨打了苹果派的物业服务中心，对于持续漏雨一事，工作人员回复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漏。 随后记者又联系到苹果派物业服务中心所属的北京今日经典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了解情况，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个问题你得问开发商，我们也没法那啥呀。 对此开发商会有什么回应呢？记者多次联系了小区的开发商北京银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于是记者向朝阳区住建委质量监督站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已经早就超过保修期了，这些资料连那个房屋的这些早就移交给房管部门了，找房管局，让房管局动用工维给你修。 根据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记者先后联系了朝阳区房管局和苹果派小区所属的朝阳区长营地区办事处。对于苹果派小区漏雨的原因，朝阳区房管局在书面回复中指出，一是由于屋面及排气孔周边防水损坏渗漏，二是住户门窗密封老化渗漏，三是外墙破损渗漏。长营地区办事处则书面回复说，一是因为近日连续降雨，而且雨量较大，二是门窗密封材料老化，三是建筑自身防水层损坏，窗框开裂脱落出现缝隙，进而导致渗水漏水的问题。而对于后续的维修问题，朝阳区房管局、长营地区办事处都回复表示，将告知物业做好维修和应急处理工作，下一步将督促物业公司找有房屋安全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对漏雨部位进行鉴定，如果符合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要求，立即启动申请公维资金开展维修工作。房地产与建设工程领域律师包华表示，能不能启动公维基金还要看第三方鉴定机构给出的漏雨原因，如果是房屋质量问题，需要由开发商负责，如果是正常损耗，则由物业牵头维修， 要查明原因才能分清责任到底归属于谁。如果是房屋在交付之初就存在房屋质量的问题导致房屋漏雨，那么这个责任跟质保期无关。如果是因为房屋的正常损耗导致的漏雨，这个属于大中修，这是两个不同的通道，前者是由开发建设单位来负责的，后者是由物业公司牵头组织。 房屋长期漏雨不仅会导致墙面霉变，影响人体健康，也可能引起漏电，影响生命安全。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查清漏雨原因，厘清责任主体，早日解决苹果派小区常年漏雨的问题。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听众汪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63反映，她母亲家住在房山区绿城百合公寓南平院5号楼一单元，单元门口出去以后有几级台阶，因为她母亲年纪较大，出行需要使用轮椅，这几个台阶使得母亲出入不太方便。汪女士说， 我们一单元一出去就是东出口，东出口呢它铺的是青石板的台阶，从我们东出口下去那块儿，它台阶把中间给抹上水泥，是等于是有点坡路，但是就到最底下就接近那个铺的那种柏油的那种路，等于就是三节台阶。 北京市2004年出台的《北京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条例》当中规定，本市新建居住建筑必须按照国家《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的要求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在建筑入口、入口平台、公共走道、楼梯和无障碍住房部分进行无障碍设计。绿城百合公寓南平院小区是2005年建成的低层板楼，应该遵守以上规定。那么为什么汪女士母亲住的一单元门口没有无障碍坡道呢？记者联系了小区的物业公司绿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他家出了门有一个就是小台阶，